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我是主持人黄燕。其实呢，至少在元代，北京地区就曾经多次出现过疫情，只是古代啊没有疫情这个词儿，而是泛称瘟疫、大疫、瘟病等等。明清史籍中呢，对于瘟疫的记载比较多。北京历史上是如何开展疫情防控的？有哪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又是如何开展赈济的？古代有没有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呢？今天就跟大家说说北京历史上的疫情防控，来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大家也会想啊，那么古代咱们北京有没有这样的疫情，或者是有没有关于疫情的记载呢？ 说起这个疫情吧，其实在古代也出现过。可以说自从有人类以后，这疾病它就没有离开过人类。 肯定是有的。 但是呢，目前呢，北京地区有关疫情最早的记载呢，大致是在这个元代，就是说可以追溯到元代。据这个北京卫生志记载，就是元至元12年，也就是公元1275年，大都疾疫流行，疫者众多，其以击鼓赈济。这意什么意思呢？就是大都，就是元大都，当时的元代嘛，疾病流行的很多，而且需要这个粮食来赈济。这是当时咱们说查的这个北京卫生志记载。据北京这个灾害史记载呢，就历史上北京地区疫情发生的最多的时候呢，应该是在明清时期。明清时期呢，这个年份一共出现了29次比较严重的疫情。 我觉得可能也是跟明清时期就是后来有比较详细的记载有关系。 对， 之前肯定也有，但是就没有那么详细的。 应该是这样。对，当时的地点呢，大概就是分布在当时顺天府所辖的这个县建州，包括大兴县、宛平县、顺义县，还有通州、良乡、昌平还有密云等地，这当时应该都是属于这个顺天府所管辖的区域。当时呢，那个还没有这个疫情这一说，当时叫什么？叫瘟疫，这也是古代人对这个流行疾病的一个泛称，所以也称那个大流行。 现在呢，最大的疫情就是新冠肺炎疫情了啊，从去年年初就开始了。2003年的时候还出现过非典型肺炎的疫情，非典。那么历史上哈，咱们北京地区出现过哪些疫情呢？产生过什么样的危害呢？ 从目前可以查的这个史料来看吧，北京历史上这个发生的疫情啊，当时也应该叫瘟疫吧，的危害确实比较大。当时影响最大的就是什么？伤寒，完了还有天花，当时俗称为这个痘疫，因为出痘子嘛。还一个是白喉，鼠疫、猩红热和霍乱，这些病情至少应该在民国以前，包括民国时期还是比较严重的。实际上呢，明清时期呢，北京内城呢每年都要发现一些个恶性性传染性疾病，只是它这个范围比较小，没有大的流行，所以在史料中呢记载也比较少。凡是被记载下来的都是涉及面积比较大，后果比较严重的。 因为刚才说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记载就是明清比较多，咱们先来说一说明代吧。让我们通过电视剧《女医明妃传》的一个片段来了解一下明代当时瘟疫流行的情况。当时啊，京城流行瘟疫，祺煜让汪国公带人来救治，确保京城的安定。 皇上，南京水灾之后，疫情就传入京城，而此次疫情来势汹汹，不可能再像正统13年那样封锁北京了。 此疫症凶险异常，户部郎中周明、刑部侍郎谢南祥、兵部副将刘志光得病3日之内便不治身亡。皇上，疫情紧急，请太医院会同惠民药局尽快救治，不然不等瓦剌人再来攻打，我京师也会变成一座死城。 你们也不用惊慌，历朝历代都有大疫，只要咱们朝廷控制得当，一定可以安定局面的。汪国公， 臣在。 你既然是阁臣， 又掌着户部，就由你责成顺天府负责此事。 遵旨。 胡先生，那么您接着来跟我们说一说明代发生过哪些疫情。 您比如这个明万历十年，也就是这个公元1582年，包括北京在内的华北华中地区就发生了大的瘟疫。据这个明神宗实录记载，京城内外灾疫流行，人民死亡甚重。因为当时那个人民是一个指着泛称的民众嘛，就是死亡的很多。他这个记载应该还算比较清晰的。当时的这个通州志也记载，万历十年春，通州大疫，比屋传染，至亲不敢问调。那意思就是说，当时在通州这个地界，这个流行病还是很严重的，而且是传染性比较强的， 所以连至亲都不敢去。 对，这家要病死人了，连那个至亲很直系的亲属啊，都不敢去凭吊或者去慰问一下。你看这个病情有多大吧？ 是， 这场瘟疫呢，史称为大头瘟，又称为大头风。它的特征就是病人呢面部红肿发热，而且呢发病迅速，传染性极强，死亡率也非常高。 所以听着就非常的恐怖啊。 对对， 嗯， 包括明朝这个崇祯16年，也就是1643年，那应该是明朝末期了，京师出现疫情。明通鉴记载，京师大疫，死者无算。这无算的就是没法统计了，确实比较严重。 嗯， 当时还一本书叫贾深朝事小记，它是记载的是崇祯16年2月京城大疫，病名叫嘎太病大疫。他这书呢还记载说死亡甚多，十室九空，甚至户丁绝尽，无人收殓者。那就是说十家这个九家空了，而且这个到收尸的人都没有了，非常严重。 由此可见当时疫情的形势是非常的严重哈。 嗯， 北京城的死亡人数之多竟然是达到了无人收尸的境地。哎，这是 明 代崇祯16年啊。 对 对。 那么清代呢？清代北京发生过哪些疫情呢？ 清代的疫情应该有时候也比较多，因为清代也200多年，将近300年嘛，是跨度比较大。比如清乾隆58年，也就是1793年，北京的地区发生这个鼠疫。纪晓岚在他这个《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相关的记载，他说：“春夏间，京城多疫，以张景岳法治之，十死八九。”以无药可法治之，也不堪甚厌。这什么意思？就是当时这个病很厉害。当时呢，京城有两个名医，一个叫张景岳，一个叫无药可。当时用他们俩的这个名医的治法来治这个病，都不管用了。 嗯， 可想而知，这个病在京城还是流行的非常严重的，是吧？ 对，这个京城的名医都对这场瘟疫， 对治不了， 医莫能疗了哈，治不了了。可见瘟疫是多么的严重，当时这场。 对，而且到了这个清末，也就是光绪2年，就是1876年，北京地区爆发瘟疫，当时称为利益，这个利就是一个病字边一个万字，这是一个当时的这个史料记载的名称，也是这个传染性很强的一个疾病。 嗯， 史书中呢对这次瘟疫记为这个猴风，就是现代医学上所说的这个白猴。有史料记载，当时这个病死者也非常多，乃至每日出城的这个棺材都把城门都给堵了。您说这个病当时这个瘟疫严重到什么程度？ 也就是说，那次光绪二年是这个白猴大流行。 对，而这白猴这个疾病呢，在中国的历史上持续的时间很长，包括到民国时期，在北京，包括在全国地区都有白猴的流行。 那个时候因为也没有预防针哈，所以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疫情流行起来都非常的可怕。 对对。 还有比这更严重的？ 还有，就比如这个光绪28年，也就是1902年，那就进入这个20世纪了。 嗯， 这6月，京津这个天津和北京地区大规模爆发这个霍乱。由于这个病呢潜伏期比较短，传染性也特别快，发病也特别突然，所以病人在发病之前没有什么症状，等发病以后，那基本就是在最短的时候一两个时辰，甚至半天就死了，特别的突然。而且您没有什么反应，说想吃个药那都来不及了已经。所以呢在当时就是一两天之内死亡的人特别特别多，数日之内京城霍乱，因为相互传染吧，形成那个发病高峰，每天死的人数不计其数，一时间呢人心惶惶。当时的直隶总督袁世凯在6月初10日给这个幕僚许世昌的这个信中曾经写道：近日疫症大作，伤者甚多。这是当时的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了， 这是1902年的时候的这个霍乱哈，非常的严重。所以北京历史上其实发生过很多起很严重的疫情，而且因为当时的医疗水平有限，所以是 真的是造成了严重的后果。顾先生也跟我们说一说，那么这个历朝历代是怎么来开展这个疫情防控的呢？因为我们现在一说这个新冠肺炎疫情，最重要是要做这个隔离哈。那个时候有没有隔离的这个说法呢？ 应当说呢，历代政府呢对这个疫情的防控啊，都采取了一定的这个积极措施。其中以这个隔离为首，当时呢还没有这个隔离这个词儿，但是呢已经有这个相应的措施，也就是说这个隔离这个措施在古代已经有了，而且也是当时的这个防止防范这个流行病的一个基本方法。 那个时候怎么隔离呢？ 刚才说了，古代没有隔离这个词呢，但是呢有一个词叫离间。离那就是肯定有一定的距离，间就是有一定的间隔， 离间， 这是就是实际就是现在咱们所说的这个隔离法。当时呢出现疫情时，首先采取这个离间，也就是断绝患者的这个传染源。一是呢以这个收容式的隔离，就是在寺庙啊和空旷之地等辟出一块专门的这个地方，当时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离人坊，离咱们前面说的离异，就是一个病字边一个万字，专门收治这个传染病的患者。还有一种呢是强制隔离，就是官方或者地方在瘟疫地区进行封锁，主要还是封锁道路，并派兵丁进行看守，就是疫区的人不能出来，甚至是进行严格的盘查。实际这种方式呢在汉代已经有了，比如汉书中就有记载，汉代采取的这个方法呢是给病人隔离，但是呢给免费的发放一些药品，提供一些治疗服务的同时，还有专门的这个腾出的空的房子来安置这个患者，包括跟他接触比较亲密的这个家属。 那跟现在的隔离的方式其实是一样的哈，做法。 这种方法可以说是中国设立最早的这种传染病医院的这个雏形。实际也是这个医疗的这种隔离的一个鼻祖，就是咱们现在说这个隔离，你看在汉代它已经有了，那就是已经有2000多年了。 那明清时期北京出现疫情的时候，基本上其实也是要采取这样的隔离法。 对，因为当时呢还没有这个现代医院这个概念，当时主要隔离还是一些什么寺院空旷之地，比如用一些篱笆给扎成串，病人放在里边你不能出来，到时候给你送水给你送饭，它是这种小区域的这种隔离。 所以说其实古人对于这种传染性疾病的处置方法也还是比较科学的哈。 对，应该说是既科学应该也是必要的，因为您传染这个病呢首先您先得隔离，您要不隔离这个一个人的很快就传染到很多人，所以这个方式方法应该说在古人来说很科学，而且现在人基本还在沿用这种方式。据这个北京卫生史话记载，明朝的这个天启七年，也就是公元的1627年，及这个崇祯七年，也就是1634年，因为这个流行天花，在京城呢郊外就设置了这个避痘所。天花咱们过去叫出痘是吧，所以当时就设计这个避痘所，避就是避开嘛，对这个患者予以这个隔离。你比如崇祯14年，就是这个1641年7月，北京出现了很多这个天花，当时这个患者呢就在就近隔离，主要还是刚才咱们说的这个，在这个寺院和空旷的屋子里隔绝开，不让他与这个其他人进行接触，以避免这个传染。还有呢这个顺治18年，也就是1661年北京发生这个天花，朝廷下达这个政令将这个患者移至到郊外，当时主要还是这个寺院之内。当时呢在宫里边还发现三个小太监出痘子了 哟， 这是很严重的。当时孝庄皇后急忙令人将这个三个染病的小太监送出宫门，安置到郊外的一个小庙里进行这个隔离，还说这个百日之内不得入宫，日观其样3日一报。你看每天要观察他的这个病的这个发展什么情况，3天要向朝廷里报一次， 就是不但要隔离还要把隔离的情况上报。由此可见当时对于疫情防控的重视程度啊。 对， 嗯， 已经有这个上报这一说了。 那么在防控这个新冠肺炎疫情的时候啊，就我们个人来说，现在最重要的一个防范的手段就是戴口罩了哈。所以现在出门戴口罩那是必须的。在古代疫情防控的时候，那个时候有没有口罩？因为口罩发明也就是近百年的事儿吧。 对，您说这个对，因为我查了一下史料，至少在清末这个防范疫情的时候呢还没有这个口罩一说。曾有人提出过了，说这个口罩是中国人发明的，并有这个史料为证。 有吗？ 这个史料是什么史料啊？就是这个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他写了一本书叫《东方见闻录》，也称这个马可波罗游记。在这书的第二卷中啊，有一个近似于口罩的一个记载。他是当时怎么记载啊？因为他当时看见啊，伺候这个大汉王，也就是忽必烈的这个人，都用一个纱巾子把嘴给糊上，给围上，完了呢，将这个食品进献给这个忽必烈。 他说这是最早的应该是个口罩，实际呢这个呢跟现在的口罩呢还不一样。 那个实际上就当时是宫中的这个忽必烈的侍者给他这个上这个食物的时候，用一种很薄的这个 丝巾 绢或者是这个丝巾来遮挡口鼻， 对对， 防止他们的这个气息污染食物哈。哎，也说明元朝人其实当时已经认为气息可能会污染食物， 对，可能或甚至会传染什么疾病啊。可能当时可能还从这个角度来说，还是有这么一说的。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元朝的这个丝巾啊，还有这个绢的这个手帕呀、啊，起到的其实也是口罩的这种卫生功能的作用。 应该从原理上有这个隔离的这个作用。是吧？所以呢，有人认为呢，说这个口罩，咱们最原始的这口罩是由这个马可波罗传到了西方，西方进行了改进，完了又逐渐演变成现在的口罩。实际呢，有关这个口罩呢，正确的这个记载呢，是产生于在这个1895年。 就刚才这个马可波罗记载，其实只是一种推断、啊。 推断，哎，对， 推断说，哎，是不是口罩的发明是根据这个忽必烈那个时候宫中的使用方式哈、 那个 啊、来产生的？事实上，口罩的产生。就刚才您说只有这百余年的历史， 对，它现在世界上目前公认的呢是产生在这个1895年，因为当时那个德国病理学家叫莱德奇的，他发现呢这空气传染这个病毒，特别是这个对这个外伤伤口传染比较厉害，所以他建议这个医生和护士在做手术的时候带上一个这个一种纱布把嘴上给保护起来，还不就能叫口罩，叫一种什么罩具吧。这项措施呢确实还挺有效。此后呢各国医生呢纷纷效仿，这就是最早的这种咱可以说是雏形的口罩。但是这口罩呢呼在这个鼻子上呢又紧它又不舒服，所以到1897年一位英国外科医生他在这个口罩上啊织了一个架，小支架， 就口罩里头、啊 口罩里边那个吸铁丝使这个纱布呢和这嘴之间呢有一定的间隙，这样它就克服这个呼吸困难这个缺点， 克服这个呼吸不畅的这个缺点、啊、 对对。到了这个1899年，一位法国医生做了 一种这个六层纱布的这种口罩，并在这个口罩的这个两边做了一个那个环形的这个袋子，就是咱们现在挂在耳朵上这种袋子，可以说是现代口罩的这个诞生。另外这口罩在咱们国家呢应该还是在民国时期，最早还是在这个医疗机构，比如当时这个协和医院，还有一些个东北的一些医院，它开始出现的。当时呢，这个口罩最普及的是呢，是在1918年，因为当时1918年呢，这有一个世界性的流行疾病，叫什么？叫西班牙流感，当时蔓延的非常厉害，所以呢，就强制人们呢佩戴口罩，防止这个病疫的蔓延。所以从这开始，这个口罩才成为出现病疫以后人们防范的一个主要措施，包括一直到现在，在咱们国家应该特别是这个2003年这个非典以后，戴口罩应该说成为一个大家的一个自觉的一个行动，疫情来了以后戴口罩必要的一个举措。 但是口罩发明的历史啊，现在比较公认的就是德国病理学家莱德奇他最早的这个建议哈、啊、在做手术的时候戴上纱布制作的这个掩住口鼻的罩具。戴口罩呢是一种很重要的防范手段。另外的现在的防控当中啊，我们对像这个出入境啊或者是出入北京的人员也是严格管控，其实就是各地大家互相流动的人员都做一个严格的管控，特别是那些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更是要严格查验和防范。那么古代有没有这种做法呢？ 比如清朝的时候就曾设置过茶豆张京这个官职，这个茶豆就是出疹子出豆饼，可以说是宫廷中设立最早的这个疾控中心，咱们用现代词啊、专门查验这个出这个天花的这个病人。当时呢据这个清朝刊行的海陆这一本书它记载，凡有海搜回国，海搜就是船只，海外的船只回国及各国船到本国，咱们到咱们中国，必先遣人查看有无出痘疮者，若有则不许入口，这个入口就是海关，须待痘疮平愈就是好了以后方可进入港内。这当时应该在海关应该说已经有这个查这个，因为这个天花不是中国的， 这里所说的痘就是牛痘，就是一种这个温和的天花、啊、 天花，对、而且这个呢不是在咱们中国有，而是在国外也有，所以说应该说这个牛痘这个词呢还是从这个国外这个流传进来的， 那也是很可怕的一种传染病、 对对对，这里所说的痘呢实际就是牛痘，它是一种这个温和性的这个天花病。最初呢因为它是出在这个牛和牲畜身上，所以叫牛痘。你看什么人身上怎么出牛痘啊，它是有一个演变过程，它也是一种极其可怕的一个疾病。据这个老年间吧，每四个人得这个天花的就得有一个人死亡，你知道这个死亡率还是非常高的，而其余三个人因为也会留下这个疤痕，咱们的最常说的就是那种麻子， 过去的得这个特别多，现在这个病几乎已经绝迹了，至少在应该在民国时期还是很严重的这个一个疾病， 传染力也很高， 传染力非常高，而且死亡率也非常高。比如清朝的第一位皇帝顺治皇帝就是因为得这个天花而死的，所以呢，在选他的继承人的时候，当时是由这个孝庄皇后选的。他为什么就选这个玄烨呢？除于其他原因，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因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了，不会再得天花，所以选他来继位。他执政了60多年， 这就是康熙皇帝。 康熙皇帝从一些画像和一些史料记载中也能看出，他脸上确实有这个留下这个痕迹，就是麻子这个痕迹。其实呢，从元代开始吧，就极为重视这个对这个天花的这个防控。到了这个清代，就刚才咱们说了，政府专门设置这个查痘章京这个职务，对这个外国人来到中国，当时主要是这个商船那些商人进行管控。所以就刚才您问的这个有没有这个检查这一说，是您看。在清代已经有了这个出入境的检查了。 嗯，明清时期都有哈。除了对疫情进行防控之外，发生了这个大的疫情之后呢，也要进行这个赈灾哈。那么古代是怎么进行赈济的呢？ 因为这个赈灾呢也叫赈济吧，因为从古代就开始已经有了，包括这个流行传染病，包括一些个地震呐、什么洪水啊，它都是属于在政府救济之内的。比如在这个明嘉庆20年，也就是1541年5月，北京爆发这个瘟疫，当时这个世宗就是嘉庆皇帝就亲自撰写这个方书，这方就是药方，要求礼部马上发放到民间，按这方去治病。你看皇帝亲自抄写这个病方，所以他对这个重视程度非常高。 这在古代流行病的防治史上也是第一次哈。 对， 皇帝亲自来创制这个防疫的处方，可见嘉靖皇帝对于控制疫情的重视程度。 对，到了这个万历15年，也就是1587年的5月，北京又发生这个鼠疫，万历皇帝随即召见这个礼部官员，说呢，就是说听说这个最近这个京城内外发生这个流行疾病很严重，我非常担忧，并派这个太医院的这个医官到民间发放这个药材进行治疗。到了清朝的这个康熙18年，也就是1679年，北京再次出现这个瘟疫，这个康熙皇帝随即命官员到这个疫区发放银两，以便这个安葬逝者，避免这个腐尸，就是尸体啊传染。这个你看它也是一个很大的措施，同时呢还令这个大兴宛平二县设立这个粥厂救济这个灾民。到了这个同治元年，也就是1862年的6月初，北京呢再次发生这个疫情，同治皇帝随即传旨就赈济这个疫民。比如在这个《清穆宗实录》这本书中呢，就有这个比较详细的记载。当时怎么说呢？就是京城内外食疫传染，平民不能自备药剂，由广储司，这广储司呢，当时清朝设的这个一个衙门，专门负责这个出纳， 负责这个皇宫库藏的出纳。 他是发放这个食银2500两，分交5城之领，这5城就是当时的北京封城5城兵马司嘛，5城来选择良方，修和药剂，与5城内药坊地面分段设局施放，广为救治。这是当时这个清穆宗实录中的对这个救济的这个记载。实际呢，历史上京城的街巷中有很多水井，为了防止这个病疫的这个传染，在发现这个病情以后，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对这个水井进行封闭，怕这个病毒啊，当时还没有病毒这个层嘛，他可能怕这个疫情通过这个水进行蔓延传开传染开。 对啊，尤其是像鼠疫这种。 尤其像这种鼠疫，而且鼠疫老鼠有时候经常出现在水井的边上，所以它也是一个封闭的一个传染源吧。 所以那个时候五城兵马司的主要任务就是对这个水井加这个封盖是吧？ 对， 防 止 这个 老鼠掉进去，特别是发现那个鼠疫的时候，这个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有效的一个措施。同时呢，这个疏浚沟渠，及时排泄沟渠中的污水。比如乾隆年间嘛，还把这个瘟疫的防病的一些小知识，包括一些药方，刻录在这石板上，放在这个京城这个胡同中，以告示这个民众。 哦， 应该是最简易的这个小药方，是吧？ 其实就是一个宣传栏。 宣传栏的，应该您说这个对，应该最早的这个橱窗吧。 所以说古代对于疫情防控的措施还是很多的，而且应该说也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哈。好，稍后呢我们继续请扈先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哈，那么古代疫情防控到底有没有志愿者，另外北京历史上的疫情防控还有哪些好的措施呢？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北京历史上是如何开展疫情防控的？有哪些具体的防控措施？又是如何开展赈济的？古代有没有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呢？今天就和大家说说北京历史上的疫情防控。来，继续请出我们邀请到的北京文史研究专家、北京地铁站名掌故一书的作者扈立平。扈先生您好。 哎，主持人好，咱们接着聊聊。 古代对于疫情防控的措施还是很多的，而且应该说也是比较行之有效的哈。那么古代有没有出台过传染病的管理制度呢？ 应该说最早的管理制度呢，我没有查到这个确切的记载，但是呢清代主要是清末还有民国初期它已经有了。比如在《北京卫生志》这本书中就有清代开始有这个传染病的这管理制度。从这个民国初期开始，传染病的管理也就日趋呢法制化和规范化了。你比如这个清宣统元年，也就是1909年吧，这个清廷颁布了这个预防传染病章程，一共17条，对传染病的管理进行了明确的规定。那我给大家简单介绍几条啊。比如第一条说的就是本章程所说的传染病包括这个霍乱、瘟疫、痘疫、白喉及其他容易传染的这个疾病，这是第一条。比如第三条怎么规定的呢？说有得传染病及因传染病而死的，应于当日速行报呈该管段的这个巡警局，就是当时就得报告。第四条也有一规定，说患传染病者应听从巡警之批示，用清洁及消毒方法进行治疗，它的也有这个一个规定。 简单的听了一下，这些制度制定的还是比较详细的哈。 对，不但详细，当时呢还有这个上报的这个制度。比如说这个宣统三年，也就是1911年，就是发布这个病疫报告令律。这个令律怎么规定呢？就是说各管地有无病疫，就是疫情啊，要需5日一报，是州县有死亡的，要当时就要呈报。它就属于有这个，跟咱们现在基本差不多，就每天一报啊，或者3天一报啊，它就要求晚上上报。 这可以说是早期的这个疫情上报制度了哈。 对， 刚才呢您跟我们重点说到了北京历史上是如何开展疫情防控的，包括采取的措施啊，如何赈济啊，以及早期的传染病的管理制度哈。由此可见历朝历代对于疫情的防控都是极为重视的。我也很好奇啊，古代咱们北京有没有疫情防控的志愿者呢？ 应该说呢，中国古代呢没有这个志愿者这个词儿。这个词儿呢，我查了一下史料，来自于这个拉丁文，它的意思就是意愿。对于这个概念呢，我国大陆和港台地区的翻译不一样。比如我国大陆地区呢，一般翻译为志愿者；香港地区呢，称之为义工；台湾地区呢，称之为志工。但是它的这个实质的内容都是一样，那就是从事这个志愿者服务，就是从事这种义务服务吧。虽然古代没有这个志愿者这一词吧，但是有相似的这个志愿者服务，特别是这个疫情突发时，医者当先，从事这个医疗的人首当其冲的来参加救治活动。北京地区呢，这个治疫名医辈出，仅被收入到这个《北京卫生志》《北京灾害史》还有这个《名医词典》中的这个名医，就是这个志愿名医啊，就有数十位。 那您给我们介绍几位啊？ 比如清代乾隆年间吧，有一位这个福建这个长乐人， 哟，我老乡啊， 对，他叫那个陈建祖。乾隆57年，也就是1792年中举，后来呢在会试中呢不第，就是会试中落选了。但是呢他寄居京城行医治病，因为医术高明，有这个医镇京都之称。嘉庆6年，也就是1801年，他被任命为直隶广平府威县的这个知县，就是当了这个县令了。他的到那以后呢，除了这些履行公务，他还这个业余时间还是为人治病。嘉庆18年，也就是1813年，直隶的这个大兴、宛平、涿州、良乡受灾后，他当时水灾受灾后，这个瘟疫流行，患者无济， 陈建祖呢，就是在这个威县这一带呢，这个施药救治，他还精选了108种这个药方，编为一个小册子，叫《十方歇阔》，广施于民间，就是实际就是给把这个最简单的药方发放到民间，让民间采取方法这进行治病。同时呢，他还派人将这个药方呢送到了京城救济这个义民。几日之后，他应这个宛平县这个县令的之邀，来到这个京城参加救治。半个月之内呢，被他救治的人就过百，而且均得到了康复。你看他应该说医术很高， 也特别给我们福建人增光哈、长脸。 还有一位呢，叫于林的这个老中医，他是这个安徽这个桐城人，乾隆年间呢客居在这个京城行医，因为这个医术高超，前来就诊的人很多。乾隆58年，也就是1793年吧，春夏间北京多疫，患者众多，老先生呢就以这种大剂量的这个石膏来治病。当然说咱这具体药方咱不太清楚啊，但是这史书中记载就是大剂石膏治之而多愈，用他这种方法就是来治这个病的人，这个患者治愈率很高。别人呢仿效他的方法来治疗这个病疫，也得到了很多好的效果。当时呢他看到这个正阳门，就是咱们现在前门外得病的人很多，当时的这个症状是什么，就是周身斑疹紫黑，听着挺可怕的， 病情很危重、 很危重。哎，这于老先生呢就听说以后呢，就在这个前门外施以药剂，几日后这个治愈者也很多。他这个不但这个药方很有效，他还在这个前门外边设个治疗点儿，给这个病人施药。他所研发的这个清瘟败毒饮被广泛推崇，至今呢还被这个医家所使用，好几百年了， 绝对是 传承下来了， 绝对是良方啊，而且这个古为今用，所以被传承下来了哈。 嗯，还有一位呢叫这个吴唐的一个中医，他是哪儿的，他是这个江苏这个淮安人。乾隆57年，也就是1792年吧，北京这个瘟疫流行，医界呢恪守这个伤寒论的一个治法，但是呢收效甚微，所以呢吴唐呢另辟蹊径，他以这个独特的这种疗法治愈数十人，很见效。他还提出了这个清络清营御阳治疗的这个方法，也被引进了这个宫中，被太医院所采用。 所以还是得这个对症来治疗。 对，您说这个对。比如到了这个道光元年，也就是1821年，北京这个流行瘟疫，年过六旬的这个吴唐老先生呢，在京城施药进行救治。半个多月，宛平、大兴、良乡等县的这个前来慕名求医的有百余人，都被这个吴唐老先生呢给治好了，而且他呢分文不取，被老百姓称为这个华佗传世。 所以这些古代的志愿者，真的他们的事迹也是很感人的哈。 嗯，北京呢还有一位这个回族中医，他叫丁德恩，他当时是为这个回民义务治病，当时这个效果很有疗效。后来他在这个花市大街北洋市口这儿呢，有一个小楼里呢，专门设了一个诊所，叫德善医史，后来被民间称为小楼丁家外科。这个应该说在当时还算很有名的。光绪27年，也就是1901年，北京出现这个疫情，当时是一人之死，同街数人有染，传染性很厉害，闹得这个人心惶惶。丁德恩知道以后呢，他就编制出药方来治这个瘟疫，并选用这个很低廉的这个药材，但是疗效很好，来管制那个民间，收到了很好的这个效果。几日之后，这个四九城便有很多患者上门讨要这个方子，很快传开了吧。而且这个丁大夫就无偿的将这个药方，包括一些个自制的一个药剂，赠给这个老百姓。 嗯， 说您看他这个医德很高，因为这个丁德恩这个医术高超，乐善好施，所以被称为这个丁三八。这个八呢，就是这个对这个年岁比较大、德高望重的人的一种尊称。 那么我们看的资料说，那个时候京城的很多老字号也参加了这种疫情的这个志愿的活动，是吧？ 对，当时那个一些老铺确实也参加过一些救治，比如说最知名的就是这个京城老铺贺年堂。 元末明初，战乱四起，诗人丁鹤年庇护他乡，因得张三丰等高僧大德指导，立志受人受事为怀，沿途遍访名医高士，终极佛、道、回、汉，医药养生之精髓于一身。于公元1405年，在京创立贺年堂，开启中国历殿养生之先河。贺年堂是中国现存于世最古老的中医药老字号，它比陈李济早195年，比同仁堂早264年，比胡庆余堂早469年，甚至比故宫的建立时间 还要早15年。存世610年间，鹤年堂一直是皇家御用养生殿堂。据统计，故宫博物院中80%皇家御用中医药养生配方都来自鹤年堂。不仅如此，鹤年堂还有694项中医药经方被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成为目前获得该资质最多的中医药老字号。京城养生老字号，历史悠久第一家。 鹤年堂这家老铺呢，最早开设在这个菜市口大街的铁门胡同，西口的路北。创始人呢是元末明初的这个著名诗人，也是这个医学养生大家丁鹤年。所以他那个鹤年堂，他是这个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他的儿子呢叫丁文勇，也是这个医术很高的一个老中医。他主要还是继承他父亲吧，学的这个医学。明永乐初期，这个连年战乱，多地这个瘟疫频发，特别是这永乐六年，也就是1408年吧，南方爆发这个大瘟疫，并向这个北方蔓延。当时丁鹤年呢，就是用这个祖传的秘方，结合当时这个疫情，研制出这个避瘟精汤无偿呢送给这些个灾民。他的儿子这个丁文勇牢记这个父亲的这个嘱托吧，也是秉承这个乐善好施这个之德，在这个京城发生这个疫情的时候，用这个避瘟汤来为这个病人治病。当时他采取的什么方法呢？当时在这个药铺门口放了一个大的一个缸，每天呢把这个避瘟汤放到这个缸里边，完了供这个路人呢来饮用， 免费的哈。 因为当时这个鹤年堂呢搬到了这个现在的这个菜市口这儿，而且菜市口这儿呢是一个从南边来进北京的一个要道，说往来的病人比较多， 南来北往的人都会路过这儿。 对，所以呢每当有疫情以后，大药缸里边就是放这个药。疫情过了以后，这个药缸也没有撤去，而且呢丁文勇呢根据这个四季这个变换，哪些疾病容易出现，根据不同的这个节气配置不同的药引，放在这个大避瘟缸里边供这个路人来饮用。当时说的是，不管是行人小贩人力车夫，还是官宦权贵，只要从这儿经过的人认客饮用，不收分文。你看这医德还是非常高尚的。而且鹤年堂的这个送药的这个善举呢，是一直从明朝清朝到民国，一直传承到这个20世纪50年代，长达540多年之久，被这个京城人广为称道。人们将这口大缸称为这个避瘟大缸，这个在很多这个史料中都有记载。据传说，这个李时珍在这个太医院任职的时候，曾专门到这个鹤年堂拜访。这个史料中也有记载。而且当时这个鹤年堂的这个掌门人呢，是这个曹永利，特意请这个李时珍呢品尝了这个避瘟金汤，而且清宫的御医也曾多次到这鹤年堂来品饮这个避瘟金汤，也连升这个称号。到了这个民国15年，也就是1926年的夏天吧，这个京城酷热，占据京城的这个东北王张作霖还派他的侍卫到这个鹤年堂，讨取这个避瘟金汤，以为这个消暑。古往今来，在这个大的灾害之前，无论是自然灾害还是大的这个瘟疫，都有这个志愿者奋不顾身投入到赈灾之中。包括现在咱们有许多的志愿者还在奋战在这个防疫一线，在此咱们向他们表示真心的致敬。 确实是，这些志愿者以高度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坚守在防控的一线，无私的奉献着，为疫情防控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向他们致敬。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到了北京文史研究专家扈立平先生来和大家说说北京历史上的疫情防控。自从去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呢，应该说有关卫生防疫的知识的这个普及也是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哈。那么扈先生，古代有没有卫生防疫知识的这方面的一些宣传的活动呢？ 古代其实也有，尽管那个规模和这个形式跟现在有所不同，但是它的目的应该还是一样，那就是教给这个大家如何防病治病，特别是这瘟疫来了以后怎么去这个防啊，怎么治啊。比如咱们最初吧，最初这个防疫知识还不是这医生，他是由这养生学家来发明的。他呢把这些个养生的知识搁在他们自己编著的这些书中，比如元代天历三年1330年大都太医胡思慧在他编著的这个饮膳正要这本书中首次提出了饮食有节的这个健康理念。明代的养生学家 冷谦在这个正统七年，也就是1442年所编著的这个《修灵要旨》中，也以歌诀的形式来宣传这个养生和去病。 嗯， 那这是应该是比较早的了。 养生去病，这个一举两得哈，都宣传了。 这是咱们说的这个元代和明代，到了这个清代也有，比如清这个光绪16年，就是1890年，有位叫郑观应的人编了一本书，叫什么叫《中外卫生要旨》。是一部内容详尽的养生保健书籍，内容涉及这个精神调摄、饮食调养、起居运动及简单的这个针灸啊、穴位的养生啊，这些知识被誉为中国第一本卫生普及全书。这是在光绪年间。实际呢，卫生的普及呢，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在古代的评书中 取义形式哈、 啊。取义形式，因为评书是这个应该说是从明清开始就是一种喜闻乐见的这种形式， 嗯、 所以这些有些养生家呢，就利用评书把这些知识搁在这个评书里边，应该说喜闻乐见，而且呢比较好接受。你比如这个清代评书有一个五月端午日，它其中呢就把这个端午节怎么来保健，怎么养生，怎么防止疾病，他给说进去了。当时怎么说的？说的是端午节气挂香包，百草装满五毒消，经脉一通能驱邪，强身健体神气药。 宣传的方法是非常的简洁明了、告诉大家在不同的节气怎么样进行这个保健和去病啊。 对，清代这个乾隆年间呢，宛平县的一个乡医就把这个瘟疫的这个预防知识和简单的这个药方刻录在石板上，他那光就专门有一种大的石板放在这个药铺和这个村口和路边，以告示这个民众应急，比如说有了瘟疫，你看这咱们这有这简单的药方进行治疗。当时的京城的一些药铺包括一些名医呢，也将一些个方歌，这个方歌就是这个药方啊，变成歌歌诀，简单 药方剂方的歌谣， 简单的印行成小册子进行无偿的奉送。内容呢主要还是一些个比如药的一些组成啊、功效啊、主治哪些疾病啊，可以说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宣传的方法。到了这个嘉庆十年，也就是1805年，中国第一本宣传普及牛痘的小册子正式出版，这本书名叫什么？叫《新定种痘奇法详析》。它呢，首次介绍了这个牛痘这个防疫知识。牛痘当时这个是比较严重的一个传染性疾病，而且每年差不多有出现。到了这个清末民初，京城的卫生防疫呢，这个宣传呢就日益这个多样化了。比如这个卫生的这个刊物也相继问世。比如1916年的2月，北京第一张健康教育专业报纸叫《卫生丛报》创刊。咱们现在有很多这个健康报纸啊，比什么什么卫生知识啊，实际最早的一份就是这个叫卫生丛刊的。你看100多年前就有了，1916年了。它既介绍这个防病知识，也介绍一些个日常的这个生活常识，所以一经面世呢便受到这个读者的青睐。 所以说民国的那个时候就已经有卫生防疫的这种专业的报刊了哈。 对，已经有了。你比如说还有不但有报纸还有杂志。这1919年北京第一本综合性的这个医事刊物叫《通俗医事月刊》创刊了，它是一本这个医学普及的这个综合性的一个杂志。到了1924年中华卫生教育联合会主办了一个卫生季刊，到了1935年北京聚居出版的这个卫生宣传刊物报纸啊杂志啊已经达到了10多种。你看，应该说对这个普及这个卫生知识、防病治病，应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那你说有没有一些宣传的活动呢？因为像现在有一些街头的这个展板啊、橱窗啊这种啊，刚才您说过，他们有的是会刻在那个石板上，但是那个就很麻烦啊。 对，实际您说这个街头宣传这个也有，你比如据这个《北京志》这个《人民生活志》中记载，民国时期北京地区各种瘟疫发生的时候，当时的这个地方卫生局重点开展卫生防疫宣传。你比如1932年4月吧，北平第一卫生所就发出这个通告，就告诉大家天花正在流行，当时发的是那种传单。1934年北平这个卫生局为了预防这个白喉猩红热，利用这个报纸及这个标语传单进行宣传，告诫这个市民疾病正在北京这个蔓延，大家伙要呢可以去免费这个检查，及时进行注射， 可以预防注射是吧？ 对。也就在同一年，当时的这个卫生局呢还举办了全市的预防天花广泛种痘的宣传活动，按照当时这个区按户进行散发这个传单，而且它这个宣传材料呢是那种图文并茂的，既有字儿还有画，所以这个街头宣传这个形式还是老百姓比较容易接受。 还有那个宣传队在这个街头进行这个宣传，当时主要还是一个讲演，讲演这个宣传知识。1938年呢，当时这个卫生局呢特别刊印了一个小册子，叫《霍乱传染之可怕及其对策》，翻发到各区各街各村镇。 那么当时还举行了一些这个防疫的展览会和防疫的这个讲演会，还有学生街头的一些讲演的形式啊，把这个卫生防疫的常识和消灭蚊蝇知识来传播给市民。 对，应该说是当时这个对这个卫生防疫应该还是比较广泛的，包括当时也在用这个当时的广播电台在固定的时间播出一些个健康节目，应该起到了一些积极的作用。 今天真的特别感谢霍先生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啊有关古代疫情防控的历史知识，其实不只是古代了，还有这个近现代的哈，很多也是鲜为人知的。特别感谢霍先生的介绍，谢谢您。 不用客气，有机会咱们多聊聊北京的历史与文化。 嗯，当前呢，境外疫情持续蔓延，输入确诊病例时有发生，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一定不能麻痹大意，防控意识一刻也不能放松，大家一定要做好疫情防护，提高安全意识。现在呢，大家就少聚集少聚餐咯，坚持科学佩戴口罩，勤洗手常通风，保持安全的社交距离，注意饮食安全卫生，自觉坚持安全出行。另外呢，从中高风险地区来京或者涉及疫情风险人员接触史的市民朋友，要及时主动地向所在的社区、村、单位或者是酒店来报告，做到责任到人，守土有责，共同守护家园安全。祝福大家都健康平安。节目最后，编辑主持黄燕，感谢大家的收听。 祝你平安，